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陈依婷朱婷乐活玩家。 通常啲人都话呢十年一个阶段啊，咁啊尤其是啊去到有啲人生关口啊，即係嗰啲咩29+1呢，就一定要可能啊有某一啲嘅成就，尤其是对女士嚟讲，我身边有好多女仔都系嘅，即係29+1嚟到呢个关口嘅时候呢，即係人生一定有一个目标希望可以实践到嘅。 结婚结婚、 啊、都系㗎喎，真系认真㗎喎、哦、即係无论你系有拍拖又好或者冇拍拖都好，即係除非你真系一个单身主义者啊，真系噶，冇拍拖嘅喺度愁咯。我29+1嘅目标就 系 希望可以组织家庭啊嘛。咁但我冇呢个对象，跟住就愁咯，就系、是、咁样咯。即系你冇对象，但系都愁。除非你真系独身主义者，由头到尾你都冇呢一个嘅谂法，你唔系话我谂住第时要组织家庭性嘅，我希望就系自己一个人咧开开心心咁过住自己嘅生活嘅啫。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啊，你见到可能咧偶然你会见到身边一啲嘅朋友，咁啊有另一半啊，哪怕系男朋友又好啊，又或者系老公又好啊，即系或多或少都会有啲羡慕啊。啊，点解我冇一个人嘅咧？系啊，喺度 讲嘅冇啊，今晚有。 但通常咧去到27+8咧，如果仲系单身嘅时候咧，阿青呢一啲咧就话我唔紧要噶，我喺事业上面我做个女强人，我拼搏啫，我唔关事嘅，我唔会理你哋嘅咁。 吓、啊，我又唔会咁样谂噶，因为嗰阵时，譬如我去到呢啲年纪27+8嗰阵时咧，我系冇谂，即系譬如我身边啲朋友有啲都系 keep 住一路有拖拍啦，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即系可能真系二字头咧，会觉得唉算啦，关我咩事？即系我会觉得系关我咩事？咁但系慢慢去到29+1嗰啲阶段嘅时候咧。我是曾经有闪过一刹那，刚才乌嘉伦所讲的死了好像什么都没有这样，即身边好像没有一个即是啱心水，就算有啱心水又即是发展不到那些这样，跟着就会觉得死了，是不是要即是再积极一点，是不是要主动一点，什么都中下去先算呢， 试 一 下啦。 但是当你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呢，又没什么东西了，即是又不需要啊，是不是你会眼见一些即是已经过了的朋友或者就来去29+1的朋友就好像很担心感受到世界末日这样，跟着我就会觉得啊，原来我以前都可能是这样，即好像很惆怅。 你会不会39+1的时候又来过啊？ 哇，你这样嘴十年一次39+1都还没有。 不是，即是我想说 人来的，你是。 即是的而且确我想说，即是去到每十年那个关口位呢，因为我们都是的嘛，之前我都曾经跟 Winnie 呢，即是那晚都有讲过一些相对近的东西，就是每到十年的时候呢，我们会审视一下我们人生在不同阶段的一些的成就。对于一些人来讲呢，的确啊，在家庭那方面一个建立啦，即可能我找到另一半啊，我哋组织到家庭啊，甚至乎我哋有小朋友咧，对佢哋嚟讲系一个成就嚟嘅。尤其是有啲细细个咧，你知啦，好多女仔都系噶嘛，幻想第时大个之后咧，会可能即系成为公主，跟住咧有个王子啊，大家组织家庭happily ever after， 即系希望系咁样样噶嘛。咁但系当咧你真系去到啊嗰、那个所谓嘅指定目标啦，啊讲可能系30岁咁先算啦，你真系好似啊冇乜着落、啊，咁咧佢就开始会。我身边都有啲女仔系啊，正如我之前都曾经讲过，就系佢哋甚至乎可能连拖都未拍过嘅。咁、但系佢哋一路以嚟都有呢一个嘅憧憬，咁但系就一路都遇唔上所谓嗰个对的人啊嘛。 系啦。 咁但系好似阿青头先讲啦，真系噶，你一过咗个阶段之后，最后屘冇事发生咧，佢哋都会好顺其自然，就系话，诶，有就有，冇亦都唔会强求。 系，但系你所讲嘅即系遇到对的人啊，我真系。 我唔係好理解到點樣為之對啦，因為嗰時我啲朋友有啲朋友咧好奇怪嘅，即係都唔可以話佢哋奇怪嘅，即係可能有啲女士咧，佢明明可能係成日都拍散拖又好嘅，或者好耐都冇拍拖，突然之間就遇到佢老公嘅，佢哋喺結婚前即係你啲姊妹都會一齊食飯啊，即係賀下你咁樣樣啦， 即係順便檢視下你未來嘅老公，即係掛目咁啦。 咁我有好多嘅女性朋友咧都講同一番嘅説話嘅。就是说哎就是他啦，即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你觉得你要嫁他，即可能身边的姐妹会对他的男朋友会有些这个好像麻麻地，即肯定有这些的。那些女仔都会说哎是他的啦，我知道就是他啦，那个感觉是这样，因为以前拍拖都没有这一种感觉，即所谓这个遇到对的人的感觉啦。那我就成日都很不明白，因为不止一个人这样讲，很多人都这样讲。点样为之就系呢一种感觉啦？咁呢一种感觉系啲乜嘢嚟？ 即系其实你问佢哋嘅话咧，佢哋噏唔出原因，纯粹话俾你知，我 系 有嗰种嘅感觉。 就系佢啦。 嗰个感觉就系佢系我老公。 系啦， 佢系要同我。 佢唔系讲佢系我老公，而 一齐生活。 就系佢唔会讲呢啲嘢，佢话就系佢。 咁就系佢咩？就系佢拖钱咁样样咩？就系。 即系你就会明噶啦，即系哦，呢个就系你老公啦，即系你要一定要嫁俾佢咁嘅。 系咯，即系其实佢有好强烈嘅感觉，就系呢一个同以往嘅男朋友。唔同呢一、這个系结婚嗰、那个 系啦，就系、是、话以往嘅男朋友都冇而家呢一个嘅呢一种感觉。 你问一下我哋呢一度唯一嘅新娘代表啦吓，Abby 啊，即系我唔知道你当时识你老公有冇呢一种嘅感觉，是是有冇呢一种撞邪嘅感觉？ 首先你呢个老公唔系你初恋啊嘛，咁样冇比较你唔会知噶。 嗱，我就系因为咧，我之前都拍过几次你口中嘅散拖啦。咁我每次拍拖嘅时候咧，我都觉得 大家都质疑嘅，成日都话拍过几次呢一啲嘅手嘅散拖。 我一对手我都受唔了唔系因为咧，我之前即系拍过几次嘅散拖啦。我每一次拍嘅时候，我都即系冇一种嗰啲，我、哦、去啊，即系我唔会幻想结婚啊、着婚纱啊、同你手拖手入教堂，我冇嘅。每一次都系我拍拖，我咪出去玩啊、睇戏啊、唱 K 啊咁。咁但系直至遇到我老公咧，咁我见到佢嘅时候嘅第一眼咧，我的确系咧冇一个特别嘅感觉，同以前拍散拖嗰啲感觉咧系一样嘅啫。 即系你见到佢第一眼系讲紧初相识嗰下， 系啦， 系一齐之后嘅 初相识嘅时候， 初相识嘅时候 系啦。咁我仍然都系冇一个特别嘅感觉嘅。咁但系当一齐咗，即系确认咗恋人嘅身份之后咧，咁我记得拍咗拖大概一两个月到咧，我突然间咧有一日瞓醒，真系好似撞邪咁嘅，突然间咧收到佢个电话打嚟嘅时候咧，我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啊，如果打嚟呢个来电显示个名唔系男朋友叫老公嘅话，咁就好啦。我真系突然间有呢个感觉噶，跟住就会开始同佢拍拖嘅时候咧，出街咧唔会再谂住睇戏啊、唱 K， 而系咧开始谂下 点样生仔啊。 不如不如附近会唔会即系好似有间好靓嘅教堂，唔知你中唔中意咧？如果第时咧，我哋系啊，开始谂啦，已经。 我谂唔够两个礼拜就散噶，呢啲通常都其实 嫁咗 啦。 我唔知道你落咗啲咩咒啊！ 喂，但系当时嗱，即系我系女性啦，可能会有一个突然间叮一声，即系遇到对的人嘅感觉。但系男士有冇嘅？ 嗰个系咩感觉咧？ 你都未讲到，因为个问题系咩嗱？头先你讲开嗰样嘢嗱，我会讲嘅，我知道你想煮我，但我俾你一啲时间先，因为嗱，因为讲翻嗰件事就系、是、你同之前嗰啲比较，之前嗰啲你都有拍拖噶，我谂佢哋都有打电话俾你啊，都有 text 你啊，系咪先？咁但系点解你收到嗰啲嘅电话又唔会话？哎呀，如果呢个系老公嘅话就好啦，即系点解冇呢一样嘢咧？零零舍舍你呢一个老公就忽然之间吓，唔知过嚟两个月之后撞邪定唔知咩？佢太挂住你系点咧？忽然之间有呢、這、一个。 我而家谂翻转头，我觉得系应该佢做咗一件事，系过往嘅男朋友咧，男朋友咧都系冇做过噶。咁系咩？系乜嘢咧？咁因为之前咧，我同而家呢个老公啦拍紧拖嘅时候咧，有一段时间咧，我哋叫做冷战啦，因为可能有第三者嘅介入啦，咁我哋就即系中间叫做分开咗一段时间。 你有第三者啊？ 系啊，一定系我啦，咁受欢迎系咪先咁样啦？咁然之后，咁然之后咧，即系就喺嗰段时间啦。咁我就系啦，即系同咗第二个男性一齐。咁佢咧就都听到啲朋友就其实 Abby 啊都同咗第二个一齐啦，你就放弃佢啦，你衰女人咁花心，你对佢咁好， 衰死人啦！我想话佢呢个好耐啊， 掉咗佢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就话因为。佢好少遇到一个女仔好似我咁样，令到佢一个真系非取不可嘅感觉。然之后咧，佢喺嗰段时间咧，就为咗我咧，即系 俾个氹你噶，我都系。 唔系， 点解要俾佢讲出嚟啊？呢啲嘢 因为咧， 你好惊，你系咁叫佢 我真系我知错啊！我知错啦，真系 公仔嘅。然之后咧喺嗰段时间咧，佢就因为知道我好中意嗰只公仔咧，然之后咧就用纸啊，嗰啲颜色嘅纸咧，慢慢逐粒逐粒，好似积木咁样咧，砌咗一个一比一嘅嗰个公仔嘅纸手工艺俾我。 系 用咗3个月嘅时间去折俾我。 系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哇，我收到呢份礼物嘅时候，即系心意系好紧要噶嘛，咪你唔明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诚意加呢个心意，再加呢个时间嘅等待， 再加上嗰个另一半咧，即系当时喺埋一齐男仔飞咗你啦，仲要原因应该系。 咁所以我 最 后咧就一齐 咗。我唔相信呢个心意可以令到你改变你自己。初衷咯，系 惨啦惨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头先听 Abby 讲翻，即系佢当年呢、這、一个啊，即系咁轰烈嘅爱情故事啊，真系我觉得一个氹嚟啊，好明显就系俾佢啊吴国杰喺度咧讲咗佢当年嗰啲威水史出嚟。 哇！呢、這个感动时，我系觉得喊紧，我觉得好感动嘅呢件事。 但系我真系觉得好得意，即系因为你头先讲就话你老公咧，即系佢有一个咧，一般男人都未必会有嘅一个嘅，即系反应啊，即系尤其是当知道自己嘅女朋友即系有一劈腿啊、 出轨 中意咗另外一个男仔，咁而佢当时咧嗰个感觉之强烈系咩咧？佢头先讲一句说话就系话呢个女人我系非娶不可嘅咁样样，一定要娶佢嘅。即系嗱，当然啦，我知你觉得系氹嚟嘅，因为一问嘅话咧，佢就喺度幼晒噶啦。但我都真系觉得应该要问嘅。你有冇了解过？因为我想知佢老公有冇当时讲过佢究竟中咗咩邪毒啊，搞到要 攞个筷子夹夹 咁嘅说话咧。 或者曾经我落过喺降头系咪？ 我觉得系咯。 我就 系 觉得冇先劲啊呢件事。 我唔系问你觉唔觉得，我问你有冇问过啊？ 我曾经问过 Abby 一个问题， 系 Abby 你系咪好有钱嘅？其实佢话唔系。 喂，你见我穷到咁，你就知啦。今日即系水都冇杯， 因为有多嘢讲唔通嘅就系、是，你明唔明白啊？呢个世界原来真系有奇迹出现啊！即系呢个世界上边有啲系解释唔到。 其实大家听众都听到咧， 妒忌 心 就 好紧要，你明唔明？妒忌心就好强烈。唔系，因为我曾经我真系有问过我老公嘅，即系我啱拍咗拖大概接近2-3年嘅时间。咁我有一日咧，即系你知女性嗰时好感性，无端端咧都可以喺冇前设嘅情况之下问一啲好深嘅问题噶嘛，咁有一日咧，咁啊问老公啊，喂，我想问一下你，其实点解你会中意我？点解你会拣我嘅？其实呢个世界有好多女仔都好好啊，咁样，咁佢突然间就同我讲咗一句， 我唔想听， 咁 我想走先。 咁佢突然间同我讲咗一句，佢就话咧，佢就话呢一个突然间对你心动嘅感觉咧。真爱是冇办法解释的，同埋咧唔知点解我见到你嘅第一眼，我就 自己忍唔住笑啊， 甜笑哦，好啦嘛咁样，咁佢同我讲咧，第一眼见到我嘅时候咧，佢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呢、這个女仔。如果我是肯定是娶她的话我才会追她，因为我觉得她太好我不想去伤害她。咁、所以她就问了自己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要娶她先将来是 的话 okay, 我去追你了这样咯。是啊，但是她最后都给不到一个很确实的答案我。可能真的太吸引了，没办法了先。 咁我明如果一个男人他是用娶我来到追我做大前提我是不会理她。 吓、但我觉得很感动很即是你一想想到这么远了已经我拖都未同你拍你已经问这个问题。 我又敢即是我啦即是你其实如果换个角度去睇啦，即系我意思话个男仔佢抱住一个认真嘅态度去追求一个女仔嘅话，咁你会觉得好好多嘅。即系嗱，因为一讲到就系话我即系因为我要同你行入教堂啊，我要你做我新娘子，我先嚟追你嘅话，你咁听你而家觉得惊噶？ 惊噶。 但系如果你即系换个角度去睇啦，其实即系话佢唔系玩玩下嘅，佢即系当佢追一个女仔嘅时候，佢系谂住认真发展。咁嗱，如果咁样嘅话，你就觉得舒服好多啦。即系起码你唔觉得佢玩玩下先咯。我觉得。 出咯， 又唔敢讲，你又唔喺度自暴自弃，即系嗱，我明白，但你要明白头先阿 Abby 佢讲嗰啲系好 FF 嘅嘢嚟噶，你冇俾佢打击到你嘅自信先得噶。 完全系 你知唔知道我发现咧？嗱，大家呢一个节目咧，真系啊，只代表个别嘉宾主持嘅个人意见啦。 呢一句真系好紧要嘅， 即系由开节目到而家开始，我发现呢个节目有九成几嘅嘢咧都系假。点解咧？就是、因为 Abby 嘅存在，得个一成系我同阿清咧系勉强拉翻个真确性嘅啫，真系。 你唔好 好再妒忌，我知你做唔到似我老公咁。 我知啦，你老公系咪假结婚啊？ 讲到咁样样添啊，唔系嗱，不过真系我又觉得咁，即系讲到呢、這、一个，即系对于另一半嗰个嘅幻想憧憬啊，即系好多时候咧就系、究竟系点解会有嗰种嘅感觉？忽然之间出现，头先阿清又讲个问题就系话，咦，有个女仔当佢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嘅时候，无端端零零舍舍，铃一声就而家闪一闪喺个脑嗰度咧，就认定咗呢一个就系我嘅 Mr. Right 啊。 系啊， 咁啊，对于男人嚟讲。会唔会同样有即系相同嘅感觉呢？即系如果就我自己嚟讲嘅话咧，我又觉得冇嘅。我觉得唔系一个突然间个画面 cling 咁样着一着嘅。咁但系我身边有啲男仔系曾经有嘅。即系我举一个例子系点样样咧？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个身边嘅男仔朋友，佢同我讲啊，因为嗱佢又系嗰啲咧本身就系、即系好似 Abby 呢一类啦吓，见惯风浪啊，有啲乜嘢嘅 好多女嘅身边有， 有啲咩嘢嘅恋爱佢未试过，搵晕晒咁样样噶啦， 直都试过 啦。曾经佢都以为自己系一个冇着嘅脚仔啊 ，OK 啊，咁样谂住咧。自己啊，周围行啦，冇着嘅脚仔咁样样，周围咧 冇着嘅脚仔，你会唔会已经乱晒啦？你讲紧 不嬲都讲冇着嘅脚仔啊，冇讲错啊！咁周围就系不停咁样样咧，就系四围咁样样去啊，居无定所咁样样咧，就唔会安顿落嚟噶啦。咁啊，殊不知咧，有一日咧，收到佢张贴，即系竟然咧，俾佢遇上咗，即系一个所谓佢中意嘅女仔，一种愿意稳定落嚟。咁啊，呢一件事对于我哋朋友身边嚟讲，话一个。即系天大嘅新聞啦，系嘛？即系你谂下 ，Abby 都有结婚，更何况我朋友系咪先？咁于是乎咧，我哋 咩意思咧？咁讲， 即系我主要系讲个朋友啫。你又唔好太过大反应 ，OK？ 咁于是乎咧，我就真系即刻同个朋友讲：喂，做乜事啊你？ 俾人呃？ 你系咪好似我同事 Abby 咁样撞邪啊？你好担心你咁？ 定系啲咩？ 唔系啊，唔系，喂，唔系 Abby 撞邪，系佢老公啊。 唔系，即都系嗰样嘢啦。是但佢哋边一个都好啦。咁于是乎，我同我朋友讲话嗱，我哋即系啊，暂时。冷静啲先，大家一齐不妨坐低研究一下。即系有时候结婚嘅啲嘢唔可以冲动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唔单止害咗你自己，你可能害到嗰个人啊嘛。咁于是乎佢就话 ：Kenny， 你唔好咁激动，你冷静啲先。咁于是乎我哋一齐坐低咗啊，斟杯茶，大家慢慢倾啦。咁佢讲翻咧就系、咧，话说有一个画面咧，令到佢就系头先有嗰种咧，阿清讲 cling 一声喺个脑入边出现，佢就认定咗呢一个我希望第时佢系会做我老婆嘅。 系乜嘢画面咧？ 系呢个咩画面咧？就系、话说咧就系佢哋有一晚即系吓大家前面温馨完之后，咁咧喺一个即系风和日丽嘅早上，呢一个女子着住自己嗰件咧，通常你都知啊吓，即系前面温馨完之后，即系好似电影桥段咁样咧，个女仔啊唔知点样着住嗰个 男朋友嗰件 T， 系啦，佢 oversize 嘅系啦， 仲要叠一叠帽嘅 pat 位， 咁嗰类啦吓，我自己想象系咁上下样啦，OK， 即系佢就话系咁咧就喺出边咧个厅个厨房嗰度咧就整紧嘢食，咁当佢行到出去嘅时候，你真系讲咗嗰句啊，大家通常睇电影或者电视剧咧，通常嗰对白就话咦起身啊，食咗早餐嘅喎，我真系嗰句咁嘢喎，咁当呢一个嘅朋友佢听到之后咧，佢忽然之间就觉得好有家嗰种嘅温暖感觉，以前从来都未试过发生喺佢身上，因为嗰啲女仔通常即系前面温馨完之后，第日走咗噶啦嘛，竟然有一个煮早餐俾佢食，自此之后佢就觉得呢一个女仔应该要做老婆。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咧就讲起啊，即系咧，当你同一个人喺埋一齐，即系之后啦，咁就有时候都会忽然之间有一个感觉出现，就系好希望呢一个人咧，即系以后都陪喺自己身边啊，即系就认定佢就系一个所谓嘅即系终身伴侣啦。 哇，神圣啊！ 对我嚟讲咧，即系对我嚟讲咧，我系有一种感觉就系、我太太同喺埋一齐咧，我系认定第时大家一齐会生活嘅。咁但系咧，我冇嗰种感觉就系咩咧？好似阿 Abby 头先提过咧，就系话忽然之间。因为收到男朋友的电话，就觉得啊，这个如果是 老公就好好啦，我就冇呢一种嘅感觉嘅。我觉得咧系一个过渡嘅，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即系演化吓，由你同我一齐相识，跟住后屘喺埋一齐，跟住你已经咧就慢慢感觉到，咦，我哋嘅关系亲密到咧，第时即系就算系成为夫妇啊，都其实唔出奇。咁你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啊，咁去到一个时间咧，差唔多噶咯，都应该要结婚噶咯。咁于是乎就好自然咁样样就诶，得、哎、不如结婚啦咁样样。即系我个过程就咁噶喎， 咁淡淡然嘅咩？唔似喎，你咁 正常， 咁浪漫。 咁其实我首先就要澄清翻，同 Abby 讲嘅淡淡然，同埋即系咁多偈又冇乜特别冲突嘅，其实就吓。 唔系咁，冇嘉伦，你系求稳定嗰啲类型啦，系咪啊？ 咩叫求稳定 先？因为我觉得嗱，因为本身你个人就我认识你， 即系喜爱寻找刺激咁啊。 唔系我嗱，我又唔知你中唔中意寻找刺激，但我觉得你系一个。比较中意稳定嘅人，即系譬如你个老婆啦，佢咩都为你安排好晒，你咩都唔使自己烦啦。 咁啊叫懒啫， 所以你就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即系你好习惯呢个关系啊，所以你就觉得啊呢、這个就系呢个人啊，帮你打点一切。 或者咁样 讲，系咪咁嘅睇法？ 都可以话系喺地嘅，因为其实对我嚟讲，我太太有个特质嘅，佢个就系咧好多时候真系会帮你操心晒，连我自己都唔要操心嘅嘢。即係有多時候都係嘅，即係例如話可能處理一啲日常生活嘅嘢啊，例如話唔知交啲咩單啊，又或者申請啲唔知乜嘢嘢啊，咁 都唔係你太太嘅，好多女士都 係 咁嘅。 嗱，咁好多時候就係啦，我做即係男人，尤其是一個粗心大意嘅男人啦嚇，咁好多時候都話嚇乜呢樣原來我應該要即係 concern 嘅咩嚇，原來我應該要考慮多一啲嘅咩，咁佢話係啊，唉、都係知你唔曉噶啦，我幫你搞啦。咁於是乎 同埋你交卡數會唔會睇張單啦、 啊？通常都唔會嘅，其實嗱，唔單止交卡數，我甚至乎讲话食饭都系嘅，即系好多时候咧食饭又话食寿司咁样啦。通常啲人都睇下你究竟点完嗰啲嘢啊， 有冇 叠数啊， 有冇漏单或者有冇加多咗嘢噶嘛。 有冇加多噶嘛？跟住咧，我经常性就俾人嚼呢个位嘅，找数你又唔睇单咁样 样噶嘛。我都好憎找数唔睇单。 系啊，跟住我话唔紧要啦。 同埋交卡数又唔睇，即系你唔知自己。录咗啲乜嘢，好猛整，跟住 所以我而家终于知道点解我老公咁爱我啦，就系识到呢啲嘢啊！原来 咁系因为你睇嗰条数紧要过睇你老公啫，其实就唔关事嘅。 唔系，其实因为大家人工都好少，所以揸紧条数，你明唔明啊？ 唔系，但系真系嘅，嗱呢一个都系一个，我觉得啊吓，点解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同佢喺埋一齐，不自觉地咧就觉得啊，佢原来已经成为咗你生活嘅一部分，即系你又唔会刻意就系觉得我哋需唔需要再去做一个嘅。步骤举动就是话我证明你是我的太太，咁而家咧我就俾个名分你啊，点点点点点咁。咁嗱，呢个系我嘅单方面谂法啊。当然，在于我太太嘅角度去睇，就未必系咁谂啦，因为佢觉得名分梗系紧要啦。 名分你唔俾我， 唔系啦，你唔系谂住我咁样样不停咁样默默为你付出系嘛咁。咁于是乎咧，即系我哋去到都未去到29+1个阶段咧，好早之前都觉得就系话，咦其实系咪应该要谂下一个阶段咧？即系可能系咪应该要谂结婚嗰样嘢？得意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结婚其实是未够，我好像27、28岁结婚。 哇，好后生啊！ 系啊，我27、28岁结婚， 不是有了 BB 先结婚。 你咪有啲咩把柄俾你老婆捉住咗咧？ 好多人就好像你哋咁样谂啦，系咪有 BB 啊？ 通常咁早结都有啲， 系咪有啲咩黑财？ 你咪 又 系 太太， 你咪嗰啲冇脚嘅雀仔，咪你就系嗰啲咯。 冇脚嘅脚仔啊！重新一次啊，唔系冇脚嘅雀仔啊，系冇脚嘅脚仔啊！咁我又真系嗱，嗰阵时候我都系。应付我啲朋友嗰个嘅答法咧，我都系话，如果你都谂迟又系同佢结，早又系同佢结，咁早啲同佢结有咩问题呢？即系嗱，因为我又觉得好嘥时间嘅。如果你即系除非你系谂住唔同佢结嘅啫，嗱，如果你系谂住唔同佢结嘅话，即系而家就。分手啦，系咪先？咁你又唔系想分手啦？如果你嘅情况许可嘅情况之下，我又觉得可以谂，即系我又觉得可以结。即系唯一嗱，通常而家点解啲人结唔到婚？大家谂下呢个问题。好多时候，如果吓嗱，阿青都可以一齐谂啊。如果你有个对象，大家情投意合嘅，其实随时都可以结婚，但系你哋又未结，点解啊？ 冇钱，冇楼。 咪系咯， 呢个年代都系呢啲， 都系呢啲原因噶啦。 但系咧，因为我觉得男士咧，即系好似乌嘉伦你嗰个26、27咧，对我嚟讲嘅真系太早啦。虽然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一定要系30岁前结婚，唔系。但系男士嗱，就算即系你 30岁前、26岁后咁样样 嗱，但系就算即系你唔系话想识佢其他嘅女仔啊咁样，咁但系你觉得呢个世界咁大，我可能自己去下旅行啊，去睇呢个世界。咁你结咗婚，你就有家庭妇女，你唔可以咁易掉低 你 结 咗婚啊 ，Abby。 你咁讲，你六十岁都结唔到婚，我真系要重申一次。 我系因为我老公唔介意啊嘛，咁但系正。 哦，即系你老公唔介意你继续出去环游世界啊？真系， 所以你自己去英国。 个男子咁样样啊？ 可能佢香港有个老公，唔知边度有几个老公咧？ 哇！终于都今日穿咗 Abby 嘅真面目啦，原来系咁样样嘅。 我好想问一样嘢，就系譬如当你认定咗，即系你哋嘅另一半就系终身伴侣之后啦。你都未去到结婚都仲有一段时间㗎嘛，咁中间因为我係有个好奇怪嘅行为，就係譬如我以前拍拖咁样啦，我会喺度即係可能个另一半做咗某一样嘢，我觉得吓乜咁㗎，乜佢咁嘅呢个 佢做啲咩先，你要讲啲具体嘢喎。即係讲緊啲咩日常生活嘢呀，定係讲緊佢对你嗰啲即係温馨甜言蜜语呀、 日常生活嘢啦，即係譬如假设可能係好无聊嘅，譬如行街咁样啦，去到过马路啦。咁佢就自己一个人就行咗过去，佢就唔等埋我。咁我呢啲位呢我就会扣分嘅。跟住我就会，我曾经都遇过一个觉得我系咦呢个都几好啊，都可能会系嘅。 但就因为佢呢啲唔 系啦，慢慢喺生活上面我就觉得哇扣。 哎呀，你掉咗你本小气宝，你咁样点去搞 小气宝？小气宝， 你就系学下 Abby 咁大方，因为今日留一线，他日好相见。我今日咧对佢宽容啲，他日我做错啲乜嘢嘅话，佢就唔敢同我点样计较。 因为我会好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嘅，我就会即系间唔时即系问啦。如果呢个人我同佢一世，我得唔得咧？即系我会咁样喺度问自己。咁我就谂下，好似唔系好得。咁所以之前嗰啲都系即系。冇得好嘅收場。 我覺得所以你大家應該要睇嗰件事咩？ 係咪應該真係唔好理依啲係咪都中咗落去先？ 其實唔係啦，我覺得係有個分別嘅。即係頭先你講起咧，就係呢一個小氣寶咧 ，Abby 聲。 唔好，可唔可以唔好叫佢小氣寶啊？呢個名好差。 點解咁樣講咧？ 難咗呢啲 喎，點解咁講？ 唔係我小氣，而我覺得你對我唔夠細心，咁我點同你即係咁長久咧？ 但問題啦，嗰個小氣位 係忽略我。 嗰個小氣位喺邊度咧？就係你睇嘅，就係你計較佢對你唔好或者所謂嘅缺點，但有啲人咧就系点解佢会即系明明你可能有嘅好多不足啊，咁但系咧我都好愿意同你喺埋一齐咧，因为佢睇到嘅就系佢优点，即系意思就系话有啲人咧佢睇到个优点咧系足以盖过佢成身嘅缺点，就好似 Abby 嘅老公一样。 唔系啊，突然 你要明白呢一点啊！ 我突然间喺度谂 讲一个 Abby 嘅优点俾我听啊！ 我就系讲唔出啊， 因为太多啦，你明唔明？ 如果你问佢老公嘅话，佢会点答你啊？我一个人系唔需要优点嘅。跟住后屘话，咁点解你可以包容佢嘅缺点嘅？我 话 缺点就系包容佢嘅缺点咯，即系其实讲完噶啦，其实呢件事已经 系 Abby， 你前世一定做咗好多好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其实阿青啱啱又提到咧，就话啊，即系点样去确认咗对的人啊？点样去维持呢个关系？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分手咁？你知 有机会分手 系啦。所以喺我嘅立场咧，我点样可以夹住我老公呢？就 系 要靠第三者话俾我知，究竟呢个人系咪好？ 又有第三者？ 唔系先，咩叫夹住你老公先？你讲紧系即系箍住佢唔离开你，一定系点样样去令到自己 keep 住咁中意咁爱佢先？你讲紧边个夹啊？ 就系唔可以离开我嘅五指山， 即系真系唔俾佢逃离你五指山。 冇错啦，因为点解？ 终于讲点样落嗰个降头啦，终于讲出嗰个秘密啦！ 我去买翻花生皮。 我想知好耐噶啦， 因为其实咧，我有一日啦，即系瞓醒嘅时候，突然间有个感觉就系觉得啊，呢个男朋友即系将来应该都会系我老公，亦都我希望佢系我老公啦。咁我有时都会同我妈咪咧就分享翻啊，其实我都觉得呢个男仔好似几好，妈咪你又觉得点样啊？咁样，咁妈咪咧就一直都唔出声嘅。咁我都好担心啊，究竟系咪唔中意呢个所谓嘅未来女婿啦？点知有一日，咁我记得咧系我生日嘅月份嚟嘅。咁我嗰阵时啱啱都同我男朋友拍咗我谂接近我谂五年六年拖呢个时间啦，都拍咗好长嘅我哋。咁有一日咧，妈咪就话：，即系我叫我嘅未来女婿叫阿 A 咁啦，阿 A 啊，不如咁啊，阿 Abby 都生日啦，我哋出嚟食饭一家人吓，食餐饭庆祝下啦咁样。咁啊，席间其实大家都好正常咁啊，嗌餸啊，咁啊斟茶啦咁样。 突然间我妈咪咧就好兴奋咁样企咗起身，然之后咧就拍一拍我男朋友嘅膊头，好大声喺个餐厅嗰度咧，用一个丹田之气就话：嗱，我认定你咧系我未来女婿噶啦，你千祈唔好唔要我个女啊！话俾你知，同埋咧快啲结婚啦！如果唔系咧，30岁前嫁唔出啦，中女噶啦咁样。 哇，好恐怖啊！ 你明唔明啊？ 好恐怖啊！ 一直都喺我面前，佢唔会表达佢对呢个未来女性嘅感觉，但系突然间喺一个好大嘅公众场合之下咧，佢用尽佢嘅声音嘅声线咧，然之后大喝一句：我认定你系我未来女婿噶啦！咁我就觉得啊，真系好好啦，因为妈咪出咗声，咁变咗咧呢一个男朋友都不敢回忆呢个未来外母嘅感觉。 喺嗰个场合，你叫佢点忆？ 唔系啦， 你竟然觉得好好啊！ 好好啊！ 唔知，因为通常嗱，我真系坦白讲，我身边一啲女仔朋友嗱，首先我认识嘅女仔朋友，佢哋嘅妈咪咧，真系未试过好似 Auntie 咁犀利嘅，即系认真嘅，因为好少会做到咁直接就即系将个女送出去，你明唔明啊？好少做到咁嘅，即系有啲咩都系暗砍，可能即系好婉转讲嘅，即系就算有时候你真系讲真嘅，唔好讲话你要好好照顾我女嗰啲嘢，即系有时候咧，你可能咧，尤其是即系你见面啊，就算你见多几次都好啦。即有啲问题你都唔好敢问啊，例如话啊，你工作系做啲乜啊嗰啲，你好婉转唔好敢讲嘅。有时候咧， 同埋你问啊，个女可能都唔中意啦，在场 你问多句咧。个女就已经系嫌你烦啰嗦多事啊，叫你唔好搞咁多嘢嘅。咁而头先你嗰个举动咧，我话俾你知，我谂我10个女仔朋友咧，真系你而家我如果当你系朋友嘅话咧，你系唯一一个 exception。 做咩？ 我本身想讲10个都唔会中意啊。 我同你好朋友嚟 嘅，唔系我，所以我而家我想讲话收翻啦，10个入边有9个啦，会唔中意啊？你系一个 exception 咯，就系想讲话。 唔系，跟住我事后咧，我都有谂过，因为佢突然间喺我面前一直都冇表态嘅时候，点解突然间嚟一个反差咧？我事后食完餐饭咧，我都有。问过妈咪嘅，我真系发觉咧，生个女咧真系好知个女嘅心意。我妈咪就话，其实讲真啦，我啱啱咧系特登咧喺你男朋友面前咁样讲，因为咧你都知啦，你自己脾气又咁差，咁难顶，如果一阵间唔觉意顶你唔顺飞咗你，咁啊真系中女噶啦嘛。我打定到个底，起码咧我呢个长辈出世，佢都唔系太咁逆我意，咁啊你执到啦吓，你夹得出噶啦咁样讲。跟住我话你有冇咁啊？你讲到个女咁差嘅，佢话咁你知自己。 我都觉得系， 我突然间可能发现 Auntie 都快啲唔系好想再见到呢个女喺屋企度出现。 最好笑系 Auntie 佢会喺佢面前认叻嗰下好嘢，同埋跟我两两话，你见到阿妈咪嘅苦心啫你， 系啊， 哇，真系你请饮茶啦，攞佢系咁样样，哇，真系激死你！ 我而家成日请佢饮茶 噶。喂，但系我想话咧，即系其实如果我系嗰个男仔嘅话咧，坦白讲，我系有啲惊嘅。 会唔会吓亲啊？ 即头会啦，大佬啊，点啊？即系 发生 咩？喂，你头先你讲，你明唔明啊？原本嗰餐饭系咩啊？生日饭嚟嘅，即系生日咧就谂住话，一家人开开心心食餐饭，你嚟一齐食啦，好开心，轻轻松松嘅。咁啊，于是乎上咗去，头先就讲啦，坐埋一围啊，好开心心食紧个饭嘅时候咧，忽然之间阿妈咪煞有介事啊，好隆重地企起身，敲晒杯咁样，宣布呢一件咁嘅事。食完嗰餐饭之后，哇，之后仲有嗰啲咩新年？饭啊，圣诞啊，大时大节啊，跟住 Uncle Auntie 嘅生日啊，仲上唔上去食好呢？每次上去嘅时候都有重大事项宣布，咁点样样搞啊？ 硬食 啊！你知唔知真系惊噶？ 嗱，呢样嘢真系要大家全部人学下我老公点样答。嗱，呢个困局我都系觉得系困局嚟嘅。点知佢答一句真系好好，即刻可以安抚到我妈妈嘅情绪。佢 突然间安抚佢情绪， 唔系因为正常人真系会俾我妈咪吓亲，即系连我自己作为佢个女啊，我都吓亲啊！嗰时吓你咩事啊？咁样突然间咁突然嘅，咁之后咧，我男朋友即系而家老公啦，佢讲咗一句就话：放心啊 ，Auntie。我会娶你个女嘅，你冷静啲，沉翻都得噶啦，咁样。 唔系咁当下你只能够系咁讲啊，唔通你同阿 Auntie 讲话，喂阿伯母，你坐翻低先啦，我上嚟食餐饭啫，唔使咁样样啊嘛，即系你唔会噶嘛，咁正路都系咁答，即系任何男仔啊，即系如果上个女仔屋企食饭，假设阿伯母咁出众嘅，真系讲一番咁嘅说话，你都只能够系咁样应对，或者系点样样咧，即系笑下咁样岌下头啦，系嘅系嘅系嘅，即系最多系咁嘅啫嘛，你唔系点啊？你话嗱，你唔好再讲啦，你再讲。我即刻出门口噶啦，唔通咁样样咩，大佬啊！嗱，如果你老公肯咁讲嘅话咧，我就觉得呢个男人真系 easy 班啦， 系咪啊？ 唔使讲嘢，呢个真系绝世好男人啊！真系边度揾啊？你话系咪先？喂，咁但系我讲真，即系嗱，我唔知啊，因为而家 Abby 咧，即系你就未有小朋友啊？有冇谂过计划生小朋友？ 冇。 冇谂过， 系唔好食节目， 未玩够乜结咗婚都 系喎，唔记得咗玩到六十岁添，唔记得咗玩到六十岁添。唔系点解我咁问咧？就是、因为其实我原本谂住问阿 Abby 咧，就系话他日即系如果佢咁好彩有小朋友，咁啊如果咁好彩生个女出嚟嘅话，你会唔会做翻同样 Auntie 做嘅事啊？即、就、系、是、又喺度用呢一个所谓理由啦，就话唔知自己生日定个女生日啊，邀请人哋个另一半上去屋企嘅时候食饭，又同佢讲，即系讲翻同一番嘅说话。 咁希望我个女第时个脾气冇咁衰啦。 好啦，今日时间咧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时间再见，拜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